哇，咁啊快快脆脆，我哋讲埋啲你啦吓，咁啊有啲咩新聞啊，或者啲咩奇怪嘢玩具啊咩？大家讲啊，你话头都得吓。 玩具先啦。 哦，讲玩具真系反而 OK。 系啊。 好，有咩？ 哦，咪出啲拐杖喎、 啊。个拐杖咪玩具咯、啊，大佬。 唔系、 啊， 都可以玩嘅，都可以玩嘅吓。你攞嚟 玩 点样 打人啊？佢系。攞嚟咩啊？打人 系啊，搏鞋咁啊。 唔系，但系佢出系啲超级机械人啊嘛。 嗰啲唔系玩具厂出噶，虽然有 Crossover Bandai， 但系其实系一间专出嗰啲介护用商产品嘅公司嚟嘅。 咁、 哦、样。咁我唔记得叫咩和，唔知咩商会啊，我唔记得咗，你可以睇下咁。因为竟然咧就推出呢个咧铁人28号。铁甲万能盒同埋31万能盒嘅拐杖喎、啊，咁大家都话啦，哇，系咪设定系嗰时嘅小朋友，而家已经变阿老人家所以要出拐杖咧？嗱，我见中文华语呢边个都咁讲嘅，嗱，佢日本冇咁讲噶， 系， 日本冇咁讲噶，咁但系华语呢边个都咁讲，系咪即系系咪因为呢件事真系几悲哀嘅、啊，大佬？啊， 但系未至于又硬我谂。你創作嗰班就話可能去到呢個年紀 啫。咁、哎、我唔敢講啦。你知道日本啲人未老先衰嘅啦，係咪好多20几、30岁都已經死啦，係咪咁啊？應該都差唔多死嗰啲都要動拐杖噶啦。咁佢係點嘅咧？咁其實佢冇嘅，佢只係正常嘅啫，啲拐杖只係油嗰啲顏色。咁鐵人28佢就主要係藍色啦，跟住就佢嗰、那個。地下嗰、那個 軟 嘅質啊，就變咗係膠質，就係、是、紅色咁啦。每啲人就話只腳咁咯，即係佢好中意模仿佢啲人隻腳嘅。我唔知點解佢呢度嚇。咁啊，萬能盒咧就好怪嘅，佢上邊咧佢又唔係紅嚟喎。我見嗰陣時候好似係一個啡色嚟喎，完全唔點解唔係紅色嘅咧？如果你模仿高熱火焰版嘅紅色，佢又唔係點解佢話唔係紅？因為佢相對個三一唔係咯，佢係好似似係啡色多啲。咁但係下邊嗰兩節咧就一節係銀色，一節係。一前系黑色咁咪只有埋只脚咁咯， 但如果你睇翻咧，佢画嗰幅图咧，其实照计佢嗰个高热火焰嗰块板嘅红色咧，同只三一嗰个面头嗰只红色咧，系应该系一样嘅。咁理论上应该 唔系，但佢呢度佢就系直情唔系红色嘅，唔系红色嘅系。咁啊，但系咧三一嗰个就最胶嘅，就成支咧，就佢上面个嘢红色啦，即系下边佢系好似三一咁咧，系佢銀底定係白底我都唔記得，咁跟住佢就係、是，但係咧佢伸起佢三一隻腳咁咧，係一條紅色線，跟住就開叉啦個，係，即係好似個 Y 字倒轉咗咁樣，咁佢真係咁樣整喎，咁咁我唔知啦 ，OK， 咁就個質就係紅色啦，因為學翻三一隻腳啊嘛，個腳掌係紅色嘅，咁佢好似都係全部都係跟翻個機人隻腳嗰個顏色去配色啦，咁我就真係我冇任何嘅設定上覺得需要即係。即係覺得想買一支咁嘅拐杖， 嗰支拐杖同你依家出街咧見啲阿公阿婆動嗰支咧一樣嘅啫，個樣。 哦，係一樣，直情一樣，佢唔好特別設計過去，就換咗隻色嘅啫。 換咗隻色嘅啫。 就係阿公阿婆用嗰支。 自己遊都得嘅。 啊，咁啊難啫，係咯。咁啊，佢又同埋佢 official 產品有個盒嘅，個盒度一畫咗隻萬盒啊，三日咧，為咗鐵人28咁嘅，咁人哋。如果你係想買就你係買個正版，你唔會自己遊嘅。你要遊乜都得，係咯。咁有咩位咁？其實我覺得冇乜位㗎。咁但係係咪喺日本係有市場咧？我真係唔敢講。 係賣呢個10,584 yen 一支。 哇！咁都唔平喎。咁如果你正常買一支阿公阿婆拐杖，你應該唔需要咁貴啊。 我想应该一两嚿水应该 都有啦，系嘛？ 咁我觉得佢应该加翻少少尖力，就系嗰啲即系可以射铁甲飞拳咁咯，应该系嘛？即系如果唔系，真系冇乜意思嘅，真系系咯。啊，因为以前超合金咧，一定系有射飞拳呢个尖力。咁嗰时咧 ，V 型变十嗰个，如果你买套装啊，即系如果你 V 型就其实有散装啊，即系五架飞机分开合合仔买啦，同埋一个豪华装咁买噶嘛。豪华装同嗰个分别咧，就系、是、多咗一支原子笔。咁啲原子筆係點嘅咧？就係、是、佢個原子筆另一邊，即係好似你平時擦膠咁嗰邊，佢基本係四方嘅。咁嗰邊係咩？其實就係個超力，佢係手去飛拳咁樣射出嚟、哦，就係咁啦。即係有一個有玩飛拳嘅原子筆，係啦。咁而家我諗你真係要係揾翻嗰套先有啦，係啦。 冇啊，佢專登出嚟擺落去嗰度，即係叫做 bonus 咁樣俾你。咁我覺得呢個拐杖係咪應該點都有翻呢一個堅尾啦？喂， 咁樣 嚇，即係拐杖有射鐵甲飛拳噶嘛？咁樣啊， 咁咩鐵人28即係可以升控佢過嚟啊嘛？ 唔係，咁唔係，佢哋以前係乜鬼機人都加鐵甲飛拳嘅，你唔使理佢有冇嘅，即係連31都有飛拳嘅， 唔係飛咗出去執唔翻啊嘛？ 飛咗執唔翻，哦，加條繩咯，咪加條繩可以收翻嘅，咁啊，等啲，即係其實我真係唔明嘅，即係呢個產品個目標客户真係咩人？係咯，我就唔會買啦。 唔 係 訂買，唔係訂買定等7/80嗰陣時攞翻出嚟用啊。 嚇咁又唔使，嘢都用得嘅。 OK， 行山用啦。 都冇話得唔得嘅，係人都用得㗎，係咪？咁啊，多隻腳用啫，係嘛？點解唔好啫？行路慳啲力嚇，都得嘅。你行山都得㗎，攞嚟係嘛？咪阿基连都唔系跛噶，佢都有知喎，拳杖啊。 哦，咁嗰啲争好远喎，个样。 唔系，其实咪一样，都系士的，系嘛？咁士的又冇话你要跛先得嘅，咪嗰双咪就话佢呢一支基本上系要嚟，你系脚有脚环先用噶嘛？咁你唔系，你应该出支系有型嘅士的，而系出支咁样，你出支 Kingsman 咁嗰啲都仲好啲。系嘛？咁你嗰啲呢啲，你真系俾人哋介護用喎，成去到系呢啲系，因為佢嗰間公司系出開呢啲噶，真系噶輪椅啊呢啲嘢噶，咁呢件事真係好奇怪咯。 下次啊，出 X 教授張輪椅啊嘛， 唔係下次出坐廁啊， 咁係咩？ 廁所板，因為而家發覺呢啲人好中意買廁所板，跟住出呢個鐵甲盲盒廁所板。 咁啊啱喎，識發熱。 嚇，好多嘢唔知識發熱，係咯。 又光之翼射線咁係 嘛？唔係你嗌一聲咧，塊廁所板識自己打開噶嘛？出嚟啦，發能盒，跟住衝廁所咪砰，仲唔喺 水泵搏啊？ 唔係啊，出嚟啦，發能盒嗰下係衝廁所嚟噶嘛？嗰下仲唔係衝廁所？係咯，啊，應該係咁啦，係嘛？ 係。 好 一坐落去话三一哥会有音乐噶， 唔系应该坐紧落去已经有啦咩？ 啊， 坐紧落去已经有。 咪冲厕所嗰下系要掹嗰个揿电掣嗰个掣系嘛？嗰个合体嗰个，有嗰个掣俾你掹嘅。嗰个厕所个掣系咁嘅，唔系咪平时嗰啲样？咁啊去厕所都去得过瘾啲系嘛？唔系嗰呢个有 point 啲好似 系啊， 系嘛？ 唔系如果你系音乐嘅话，反而系只超级金云。之后出嘅即系 嗱，冇错啦，呢个要引落就铁人28咧，又出只铁人28一齐新噶。我哋虽然系唔系话下一只超合金嘅铁人28嘅，点解我见到？哦，原来唔系新嘅。你话几多啊 ？G S 几多啊？ 24R 啊。 哦，咁啊，即系旧噶啦，个 number 咁细。 嗯。 即系 由嗰啲色 系啦，新嘅卡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今次除咗由嗰啲色之外，系咪多啲嘢咧？ 佢话系 音效。 是啊，樂曲有咩搭載 version 是啦、啊、咁 應該都係喺我左度啦， 喺我左度啦，我哋照估計，因為 V 型咪超力咁大隻嗰隻，嗰隻咩 DX 啊，咁大隻嗰隻，佢都係喺我左度咋嘛，啲音樂係咪？ 嗯， 係啊， 即係佢啲機體合體嗰啲啡啡聲嗰啲電嗰啲聲就喺個機，但係你話唱曬歌啊嗰啲就唔係嘅，嗰啲就應該係喺個台座嘅啫，係啦、啊。咁所以台座就整個喇叭又歌仔就唔好複雜，係啦。咁但係呢隻鐵人28因為是肥佬版嚟㗎嘛，咁其實佢應該就係播返舊嗰時嗰隻囉，即係黑白咁嗰時嗰隻音樂囉。 喔，佢呢個話係1963年嗰個版本啦。 係啦，呢隻其實一般香港觀眾都冇聽過。 喔、 哦。即係唔係呢個太陽，係啦。即係太陽咩呀？太陽勇者呀？太陽咩呀？ 唔係使者。 太陽使者唔係嗰隻呀。即係唔係嗰隻咩鐵人28不爬選嗰隻，唔係嗰隻嚟嘅。唔係嗰只嚟嘅，即係應該大家唔熟悉嘅，好似啲軍歌進行曲咁嘅 feel 嘅，咁所以呢只應該點都唔係大家杯茶㗎啦，一隻肥佬版嘅鐵人28係啦，不過又跟一隻金田正太郎咁，好似都稱住嗰個遙控器嘅，係，咪咁啦，好，咁呢個比較奇特啲嘅產品啊，呢兩個都係， 嗯， 好，仲有冇？ 如果係派咗貨，反而係。派咗貨玩具翻呢幾日就只孫悟空啦 ，SHF 嗰只。 哦， 你话好似几瘦啊？啲人话佢因为有啲新嘅叫做点啊，即系啲关节嘅设计系嘛？ 哦，佢新嘅关节嚟咁啊，普通孙悟空啦，咁诶、其实个 yen 价定得比较平啊，比其他公仔，即系其他 S 嘅都系3500 yen 好似，咁应该正常二百头啊有啊。 系，咁其实佢都系想开个新嘅系列，或者俾个坑你碌落去啦。咁其实就有啲似系。好似出嗰啲咧，嗰啲買個 file 翻嚟就有幾件件啦，跟住可以每期買完砌咗大千歲英嗰啲咁嘅效果啦。咁第一期書啊，通常好鬼平嘅，引你入局係嘛？ 唔係，因為其實佢新呢個關節就出咗幾隻嘅啦，因為之前啲比達嗰啲就有啊。咁但係 關節唔係新嘅，即係呢只已經係唔係第一隻嘅。哦。 其餘角色咯，即係孫悟空用呢只關節係冇爛衫嘅，就第一次咯。 哦，咁啊，佢就諗住呢只佢哋。即多人受啲啦，咁用呢隻嚟引一引大家。 咁佢冇咩怕事，咁就得啲手型台面咁換啦。係。咁、啊、但係就因為可能佢啲人諗住換頭啊。 嗯，哦。 因為之前嗰日爛衫版超級殺人悟空嗰隻個頭可以裝落呢度應該。 哦，即係而家玩到連呢啲都當 LEGO 啦。 咁、就變咗啲人覺得呢隻幾靚，咁就覺得叫做平啦。因為其實如果佢而家出親，如果限定嘅都要成五嚿水嘅，隻隻都。 哦。 咁佢而家呢個賣200多就。 咁好抵啦，講真。 係啊。咁啊變咗一日內咁啊升咗成嚿水啦，差唔多。 嚇、啊？點解？炒啊？ 嚇、啊？係咪而家200尾啊？要出咗。 哦。 佢啲前日出定琴日出，唔記得咗都係。 因為冇貨，因為賣得好，所以。 哦，唔係，係有貨不過。我見到係有貨嘅，不過價升得升咗成嚿水嘅差唔多。 咁佢見都升得700-800嘛，咁可以賣貴咗。 哦，有鋪頭就升到升差唔多2嚿水添，去到300尾添。 哇，係咁樣，咁啊中意就買啦嚇。 係啊， 嗯， 都係咁啊。 咁講起呢啲可以互換件嘅就唔止呢隻喎，你要講嗰隻係咪嗰隻 Q 版嗰隻高達咧？ SD 嗰隻好似係 SC 啊。 系， 好似系咪？我唔记得咗个名，好似都系。咁即系啱新嗰个 B B 战士系列就有我只 S C 咁，佢有骨架同埋普通正常啦。 嗱，好奇怪嘅，即系佢有两套骨架嘅，一套咧系即系佢都系 S D， 但系咧佢系长啲手脚嘅咁咯。 嗯， 佢好似叫 S C 啊，佢个叫 S C 系咪？我唔知佢叫 好似系啊。咁佢另外一只 S D 啊， 怪啊，系啦系啦，咁。咁就一款就可以，即係高達就有曬兩個骨架嘅。但係呢個其他嗰啲機就唔係喎。 佢係暫時係高達咧有兩個 packing 嘅，就即係 RX 七八就一隻咧就有兩副骨嘅。 嗯。 就同埋一盒度，咁或者你買就係得一副骨咁，跟住另外再額外買另外一副骨喺第一盒度 咯。哦，咁樣？哦。 係，即係佢特散，即係一隻就得一副骨。 嗯。 跟另外一隻就兩副骨一套甲咁樣嘅當。 咁係咪即係話嗰個長啲手腳嗰個係一定要買 set 先買到㗎？ 哦，唔係另外散賣可以。 我有另外散賣 ，OK。哇！但我見嗰副骨咧，其實佢某程度都會外露咗嘅喎。咁所以話佢啲件只可以符合高達嘅配色嚇，因為白色啊嘛。即係其他嘅高達都或者可以共用，但係其他角色應該唔可以共用㗎係嘛？ 我遲啲懷疑會出隻灰色嘅，唔知係咪？我真係唔知喎、 哦，原來係咁嘅，即係會有啲唔同顏色嘅骨架嘅。 唔知係咪啊？因為我見到佢，因為我未見到啲人拎隻，因為暫時第一批出咧就係出咗舊高達，唔係有舊高達，跟住 Cosplay 一號機，同埋有夜鵪出咗三隻。 咁夜鵪應該吉唔到落去 㗎？但係佢本身試出嚟係吉到嘅，但我唔知佢。 唔係我知吉到，就意思個色咪唔啱咯，佢白色嘅喎。 我唔知嗰個位置會唔會露咗出嚟變咗白色。 哦，咁嘅 ，OK， 咁好奇特啊！即係對我嚟講，已經係 Q 版㗎啦。點解又要有啲係短手腳，有啲係長手腳嘅咧？ 因為其實佢 SC 嗰啲而家新嗰啲係比較係冇眼珠嗰啲 Q 版，同埋手腳長啲咯，活動力大啲。 即係唔係嗰啲兩三頭身嘅？佢啲而家可能有幾頭身嘅都係啦。 同埋佢，我見到佢咧，係 SD 嗰只咧就係黐貼紙眼嘅，但係 SC 嗰只咧，佢係隻眼都係凸起咗分色嘅，好似我見到舊高達。 嚇、啊！即係你先兩個頭唔同㗎？ 隻眼唔同咯，佢換嗰隻眼， 即 係佢而家好多都係咁， 个眼件系可以调转噶，即系好似之前Legend 嗰啲 BB 电视都系， 系 佢眼我向望唔同方向度俾你贴落去，咁你可以拣，即系譬如佢四对眼你。可以貼兩對喺度俾佢換唔同表情咁喎。 係啦，嗱咁除此之外，佢仲唔只係換自己呢個系列嘅骨架啦？你話佢仲可以同其他嘅系列去交換一啲武器嚟用？ 哦，因為如果係 Crossbow 或者我唔記得九古大係咪啦，咁佢啲武器都係唔係透明件嚟嘅，即係啲劍嗰啲。 嗯。 咁但係如果 Crossbow 咧，其實可以將 HG 嗰啲透明件，即係盾啊、我啲鋭啊同埋刀都係插到落去外用嘅。 但是他是没问题的，即是他没有 Q 版的，那些 HG 即是都照摆下去的。 是装到下去的。 哦，即是他的武器没有 Q 版到，你意思是？ 不是，他是 Q 版的，但他的插口是可以装得下。 是。OK。OK， 那就是现在都尽量将东西都 LEGO 化啦，可以互相换，即是实现这个高达那些什么跟登标嗰啲嘢系嘛，即系嗰啲标 都系分开摆一啲嘢，即系插嚟插去啦。 乱咁换都得嘅，可能迟啲啲嘢可以系咯，咁可以自己自创一啲样咁样系嘛。 咁其实佢啲分析都叫做比正常之前啲 SD 叫做好啲噶， 即系都几齐嘅啲分析做得系嘛。 吓、啊、多啲啦，起码呢排口台咩佢都有，即系装到啲唔同颜色嘅件类。 嗯嗯嗯，即整体差唔多齐色噶啦， 系咯，系有啲要保色嗰啲位啊，一定要啦 ，B B 即系 S D 啊 ，P 战士嗰啲吓， 嗯，好， 咁就好似感觉上个潜力都几大嘅，因为呢套， 哦， 因为佢如果出咗之后，其实人哋你睇下啲骨，你可以唔使买咁多副嘅，可以你换耐啊嘛，因为， 嗯，系， 系咯，咁如果将 S D 咁砌咗出嚟，其实同之前。完成品嗰啲 SD 嗰啲，即係之前有出過嗰個系列嗰啲，我都可以差唔多 size 嘅其實。 哦，即係點樣？即係大隻嘅，即係其實唔係好細嘅。 因為其實拉長咗，佢唔係好細隻嘅，而家變咗。 嗯嗯嗯。 即係近時又壓到好扁咯，因為佢拉長咗手腳，其實因為有曬小腿同埋老鼠仔嗰啲位咧，佢其實高大咗好多嘅啫。 即係再拉長啲，變翻正比例啲，都仲得啊！ 吓、啊，你可以将个头装正比例度嘅开始啲， 嗯，将头换到正比例嗰度啊，即系变咗大头，但系个身系正常嘅，嗯， 唔系，其实因为其实跟登标嗰度，因为之前已经而家兴，即系而家就算新嗰套，大华佢都，即系嗰个女忍者，佢嗰部都已经系又系由 Q 版可以变正常版嗰啲咁样，其实而家好多都咁样玩嘅，尽量可以。 O K， 我谂佢都会有呢个方向整啊，佢好多机。 Diver 佢成有人贴过比较新啲集数系有九脸的岁月嘅高达啊嘛，即系净系九样嘅，你有冇见到？ 哦，佢画到咁嘅， 即系个作画崩坏到变咗系高达个样系只狗咁嘅样，好正啊，系咯，我觉得成呢个。唔系啊，呢个成应该正式出一部模型啊，可能啲女好中意啊，几可爱啊。 唔系，但系已经有人见到人哋画啲设定图，画将佢画变靓仔，真系狗头咁喎，将佢变咗做。 系咩？咦，咁啊，抌过嚟俾我哋睇下啦，要有冇啊？ 要搵翻啊！ 搵啊，抌过嚟群组嗰度欣赏下，即系狗头，但系有机设嘅，即系卡多时版咁嘅吓。 唔系，佢就画个面嘅，佢将佢每一个崩坏嘅样都变咗型仔咁一个机设 咯。咁个型喎，如果系咁，咁 Bandai 直情要考虑下，直情下次要出呢支高达啦。 因为佢有啲崩坏到系只角喺个面咁冇眼咁啊，好似系，咁佢都变咗一部机咁，佢将画到。 唔系啊，其实任何造型都可以变型嘅，讲真的。 系啊， 系啊。咁你諗下，可能時啲 Bandai 出到啲高達好可愛，咁咪啲女都買啦，咁咪啱咯。但係而家都未出到啲高達可愛啊，都係出啲黑魔蟹啊嗰啲啫嘛。咁你時啲出到有九臉高達，咁咪好可愛咯，係嘛？ 咁另外好似而家最新好似有個叫無名高達咯，我淨 係哇，嗰個犀利啊！ 二端啊，即係唔係網高達咯？ 下次有華英雄啊，會唔會？ 唔知啊， 唔華英雄高達係咯，嗯。 应该有啦、啊、 吓，系咯，应该 crossover 啊嘛，同阿马荣成定系咯，吓， 嗯， 出咗大扎高达，但系呢个咩黄小夫高达噶嘛， 所以套嘢， 所以套嘢唔得係咁，又係俾人鬧冇所謂嘅。佢出部機啲人啲模型啲人 like 嘅話，咪一樣對白 嘅。係啊，其實你最後都係決戰都喺個玩具市場啊嘛，佢哋認為啊。 係啦，咁佢而家呢只無名嗰只，好似好多人都好著弱咁樣，覺得好型咁，又係到時出咧又會賣咁。其實佢套嘢點爛都冇所謂。 無名係你中文咁叫嘅啫，佢好似叫 No Name 啊。 啊，係啊。 其實叫 no name 咧，佢冇話叫無名，即係冇話上次阿甲鐵城咁即係咁明顯話佢叫無名，係咯，係咯，今次叫 no name 啫，係咯，係，係啦，咁 都係咁啊，咁啊，另外如果玩具仲有Marvel Legend 十週年啦，應該今日偷步啊，有啲已經拎咗出嚟賣啊，跟聽日正式啦就。 咁樣有啲咩 嚇？咪如果全套應該係有十盒咁，但係今個月出唔曬嘅。 哦， 係啊， 有啲 咁咪有酷啊，酷巴塔一 set 啦，跟住有美國隊長 Cosmo 一 set 啦，跟住啊滑嘟嘟啊Iron Man 同埋啊奇異博士又一 set 啦，咁樣嗰啲咯。 嗯，但唔係出過咩？之前已經啱啱點解有？ 其實佢本身。有啲係出過，但佢今次啲頭雕係好多都係新頭雕，同埋加咗啲啲題材上色靚咗咁再出咯。咁、 哦、 但有啲就未出過嘅，即係譬如好似Cosbone 啊，跟住同埋應該銀河守護隊嗰個第一集嗰、那個敵國都會出嘅，嗰、那個叫羅南好似啊，嗰、那個都會有嘅。咁呢啲又未出過嘅。 哦咁呢啲系列香港好唔好賣㗎其實 近排好賣咗我感覺上。 嗯 ,ok, 因為啲 系列。因為套戲嘅推呢、嗯、我覺得係。 嗯。 同埋佢啲質素好嗰啲啦，因為而家用、嗯、即係啲眼耳口鼻而家係直接打印上去咁靚過以前㗎嘛。 佢 以前係走晒樣。 佢都玩私隱啦。 係啦咁之前就係、是。嗯就係、是、由人由顏即係、 哦、 由顏色上去走曬樣啊！係 咯係咯，哦佢都私印咁啊，咁啊分鐘贏你咩啊 Bandai 嗰啲啦。 有某部分角色贏啦，其實。 嗯哼。係、嗯、 啦，咁其實同埋 Bandai 唔知點解 Marvel 係特別差喎，出得唔知點解。 佢、哦、一真人啲嘢 Bandai 就爭啲㗎啦，係。 哦 ，Bandai 係得唔知喺星戰就得咯。 係。 即係星戰嗰啲真人樣佢又做得到，哦、但係。系啊，但系佢 Marvel 嗰啲就 通常都唔 一時時嘅，真係係啊，一時就好大鑊唔得嘅有陣 時。你講頭雕其實鬼佬不嬲都唔弱㗎，以前嗰啲你話佢油得衰啊，啲人洗咗自己再油過，其實佢雕得幾靚嘅喎。 哦，係啊， 係咯係咯，佢雕唔係差喎，係上色啫嘛。咁所以而家佢轉咗用私印，佢贏你㗎，係咯。不過你就話呢個版權咧，可能好快就會失去啊嘛，話呢個孩之寶啊嘛。 哦，唔係佢到期嘅，唔關事嘅，仲有得玩嘅， 係即係佢會唔會 未咁快嘅？ 定點未知，係啦。 嚇、就是！但係未咁快嘅，仲有。 咁所以而家就可能因為就到期，係咪都拱啲出嚟買一輪先啊？ 嚇！咁佢呢個十週年咁，趁住呢個時候，將啲嘢推一推，咁都係希望買多啲咯。 嗯哼，好，啱啊，買好，仲有冇？ 嗯，玩具差唔多。 好，咁有咩其他？咁你買一頭。 码头系咪 Predator 再多啲画面？ 哦，新嘅系啦，咁啊犀利啦！见到个头盔竟然系 Iron Man 咁啊，会着灯嘅嘅眼都咁样嘅。 唔系近时都会有着灯嘅，其实反而系隐形嗰阵时着灯咯。 哦，系喎、啊， 即系佢隐形嗰阵时咪就系黄灯咯，着一着嘅。 即系佢系会见到只眼咯，定系咯？ 系 睇到佢只眼会黄色咁着一着 嘅。平时唔会噶嘛， 平时冇啊。 佢咧就直情好似 Iron Man 个头盔又会对眼着光，咁唔系好着数啊！身为一个猎人就 系， 咁另外最好笑咧，佢哋好似又捉咗只 Predator 翻嚟研究嘅，咁佢哋好似将佢哋嗰啲咁嘅头盔啊啲嘢咧，就好似 Hot Toys 咁，即系 display 晒喺个柜度，哦咁样，有冇只一比六嘅着心公仔添啊？ 哦，咁 可以摆埋 Hot Toys 嘅公仔摆埋落， 系咯，摆埋 Hot Toys 啊，洛舒华生你瓜咁啊！ 系咪其实系嗰啲玩具广告嚟啊？嗰、那个就系、 是，我真系唔好清楚啊。 到时买个柜啊， 唔系，其实佢间嘢喺度话捉咗攞咗啲外星人嘅嘢，我哋会出玩具啊 吓。系冇错，系捉开捉嗰阵时，咪一拖开始点嘅人嚟嘅？原系个地套演员嚟嘅啫嘛。 系啊， 系嘛？ 你一除个头盔，人嚟嘅。 系咯，点解人嚟嘅嘛？ 冇啊，都系我感觉，其实有啲人话好咗，但系我其实都系，最紧要有两只嘢打，我啲感觉都系差嘅。其实， 边个话好咗咧？ 啲人觉得可能佢觉得有得跑越过劲啲，因为之前 哦， 就系影住啲人喺咁数嚟数去，唔知做乜咁，可能过差啲，佢有一打，可能啲人觉得好啲啊。不过演啲有啲人都讲话套嘢咪变咗。今次變咗 PVP 啊嘛，叫做 PVP 係啊，係 啊，唔係 AVP 係 PVP 啊嘛， 嗯，下次有三 P 啊， 嚇 PVP 啊， 係 咯，嚇，唔知啦，我就覺得都係咪睇啊，點都睇下噶啦，但係我唔會太即係預期啦，因為賴咗太多套啦，係咯，同埋我都講過啦，呢套嘢咧係冇咗一個人類嘅主角去楞住咧，係唔 work 嘅。即每次都換一個主角咧，係唔 work 嘅 ，Predator。因為其實佢最似嘅係 Alien 啊。咁如果 Alien 每次都換主角，其實就唔得㗎啦。你自己想象下就知㗎啦。係啊，即其實 Alien 以往得係因為一路都係 Sigourney 去花 keep 住啊。同埋好似你覺得個古仔繼續去緊啊。其實你如果好似呢個Predator， 佢真係甩得好緊要嘅。即你係完全每一次你一系就個人唔甩，一隻怪唔甩先得㗎。嗱，你好似啲怪物片嚟㗎，咁啊 ，Freddy 都係 Freddy 嚟㗎，唔會下次係第二隻鬼嚟㗎，大佬。咁即係第到起，咁雖然可能你都係 Freddy 嗰啲 friend 嚟嘅，咁但係總唔好睇㗎嘛。咁你一就 keep 翻隻鬼係咪隻怪？一咧就 keep 個主角㗎嘛。即係 keep 個主角，即係嗰隻怪可能係同一族，但係第二隻。喂，兩樣嘢都係第二個嚟嘅，人類又第二個嚟嘅，即係 Predator 又第二個。咁我睇緊咩？我睇緊咩先？ 我成日睇我咪所以嗰個重複又重複個故仔咁咯， 即係點啊？即係 Chucky 下一集唔係 Chucky 嘅，出阿 Annabelle 都得嘅。 咁咩啊？ 係啦，跟住第三集啊出阿戰紅又得嘅，得唔得啊？你個主角 keep 住就得，每集都打一隻公仔，但個主角又轉喎，咁主角又轉，隻嘢又轉，咁即係第二套戲。咁你同你同雙 Annabelle 同 Chucky 同戰紅，你話係同一系列都得嘅喎，如果你咁講。 我睇完我反而覺得佢係咁 reboot 咯， 即係 Child Play 二之， 我覺得冇第二集其實係咁 reboot 咯。 Child Play 二係 Annabelle，Child Play 三咧係戰紅噶嘛，係嘛？得唔得？你得唔得？唔得係咪？即係明明都唔係嗰隻嘢，個人又唔係嗰個人，隻嘢唔係嗰隻，梗係冇 feel 啦，係咪？ 我覺得佢就 boot 咗好多次咯，咁我想。好似我感覺，因為佢本身係重複又 多 好 多 打啊嘛， 嘢都唔 work 啊嘛， 因為佢同埋佢次次都係重複，有新怪，有新人咁，咪好似係咁 講。我唔知我哋傾偈陣講過，但我唔記得我哋有冇喺節目講過。即係我哋咪傾過話，其實 Predator 應該係講佢唔同時代啊。即係其實既然喺海盜時代有過嗰啲槍， 講過之前 講過㗎啦，係嘛？喺古代有入手過一啲兵器，咁佢送俾第十嗰個差佬嘛。咁其實佢應該講翻佢喺第啲時代啊，其實咁都仲好睇啲啊。 佢揾啲嘢賴翻佢好啲 咯。即係其實行刺啊教條嗰個橋啊，係啊係啊。咁唔係話一定要越打越勁嘅，你打翻去古代咁，因為 Predator 佢本身係一個武者嚟噶嘛，咁佢當然翻到古代佢就唔會恰你，佢用雷射炮啦，係咪？理論上係咁啊，即係如果你佢遇到一個好強嘅戰士嘅時候，你乜都冇，佢係會劈低之後同你打嘅喎。咁你就佢唔係一個怪獸嚟㗎嘛，其實佢一個挑戰你嘅一個外星人。咁如果佢返返去用返同你鬥刀，咁當然佢都會大力過你。咁但你又唔好低估嗰啲古裝嗰啲人啫，嗰啲人可能有分鐘有武功㗎嘛，你任你講嘅啫，係咪先？咁即係你遇返啲中古騎士，嘩佢直情係好似阿邊個啊落印戰士咁嘅，喂咁未必唔夠佢打㗎喎，係咪先？你同我 Conan 咁樣打未必唔夠你打喎，咁變咗，咦？可能你又講下啲古代嘅 Predator， 可能都好睇㗎，係咯，係會唔會？ 唔係我哋之前 即係可能有同一啲古代嘅傳說，嚇 我哋之前好似都講過話咩 我哋講過㗎啦，你就同啲古代傳說又再諗一諗咁啊，可能原來佢哋一路講嗰啲咩神劍，不過原來唔係嘅，原來佢哋剩低咗嗰啲高科技咁嘅任你吹嘅啫，係咪先？咁。因為你遇過一啲咩怪人或者怪物，或者有個咩好強嘅戰士，哦，原來嗰個係 Predator 嚟嘅，我有講過啦， 唔係話咩呢個如果佢今次呢套衰咗嘅話，就賣俾大陸啊嘛，然之後就同啲武俠片嗰啲咁打啊嘛， 係嘛？係咯，係咯，有講過啦。OK， 好啦，咁呢、這個到時睇啊，係咯，點都睇一睇嘅， 另外做個宣傳，不過。 宣传片啊，不过今次系香港。 系。 哦。 系系系系咩嚟咧？ 呢个蚁侠二嗰个。 蚁侠二过嚟喎，好似蚁侠系嘛？ 系啊系啊。 去完台灣過嚟 啊，係啦，就早阿 Rock 一轉嚇，阿 Rock 跟手係嘛，好似都就到啦， 就到啦， 係，嗯， 係咁啊，變咗係揾阿少爺之麥當勞啊，朱芬佢哋搞啊， 咁樣， 仲有個咩麻利嗰啲啊， 唔識， 哇，咦 ，tip 咗喎，今次冇阿 Dodo 姐啊， 今次冇， 哦，咁樣，即係矮俠唔夠班啦，係嘛？ 唔知啊，咁佢今次都係講啊，好似扮曬，好似啊邊個叫咩名定起添？ 啊多嘴佬，佢自己一個人配曬音啊，幫我哋 啊，跟住變咗阿當奴喺度咪嘴啊嘛。係、 嗯，但我都完全唔得咯， 冇 意思。 冇 feel 啊， 嗯， 唔係佢講得太慢啦，我覺得。佢好似都係咁樣齋噏，佢唔係好似急口令咁樣練 嘴。嗰條友有啲 rap 咁樣嘅噏到你嗰個大佬 rap 出嚟咁滯嘅。 係啊， 過癮好多，係咯，人哋 係啊，咁喺度扮曬佢咁樣，跟住喺度又話變大變細嗰啲咁嘅嘢啊。 係咯， 咁但 係 其實個前 邊見到好大，一個人話見到好細，係啊。 係朱芬又話好大啊嘛，跟住阿小李天就話好細啊嘛。 系，之後佢其實佢播翻佢蟻俠嗰啲 trailer 嘅，咁佢就即係講到好似嗰啲人就喺個 trailer 入面咁樣見到蟻俠咁嘅情況咁咯。 啊，嗰個真係朱芬嚟咩？係佢哋自己男扮女裝扮嘅啫。 嚇唔知。 係，跟住仲有個麻利咯，就咩 啊？係佢哋扮㗎嘛？你唔好嚇我啊！嗰、那個係嚇，嗰、那個真係女人嚟嘅。 我真係女人嚟。 你唔好嚇我啊，大佬！好似唔係咁樣㗎，我之前見過都 嚇，咁、 啊、唔知啊，咁 之後佢哋自己扮㗎，嗰個係 點解唔係啊？ 嚇、 啊，阿趙爺簽都老咗好多個樣 嚇，佢、啊、哋自己笠個假髮扮㗎咋，你唔好嚇我、啊，嗯，係唔知啊，我都唔想澄清啊，唉、啊，大家研究啊，大家唔驚唔驚嚇， 自己 研究 ，OK， 係、啊、自己睇啦，係啦，自己睇啦，有啊群組貼咗。 唔係，咁但係其實個重點都係臨尾阿蟻俠同埋黃蜂女真係講用廣東話講嘅。 哦，講乜嘢恭喜發財啊嘛！ 嚇、啊，唔係都係我咩？我係蟻俠嗰啲咁啊！ 有冇加爭啲講粗口噶嘛？好似阿盜墓者羅拉。 嚇、啊！咁啊，梗係冇嘅，好似佢冇揀 講 嘅。 都 cut 咗啦。咁啊，點啊？叫大家直接睇佢哋啦，咁啊，係咪？ 嚇！類似都係。講下個名咁樣，跟住話咩啊？輕鬆咁嗰啲， 其實都冇乜特別嘅，咁點都入場啦，大家係咪？ 係， 唔係都係係啊，都係做個宣傳啫。 嗯，係咯，係咯。 嗱，咁我同埋我又見到另一則就話其實咧，阿蟻俠啊，以前係嚟過香港咧拍過呢個《特警新人類二》喎。係啊， 唔係呢個係 啊， 係 啊， 阿李燦森同埋馮德倫佢哋啊，做壞人嘅好似我記得佢嗰陣時好似。 大王。 阿李燦森同阿馮德倫就走，即係有去見翻佢啊嘛，係啊。 哦， 係啊， 走咗出嚟抽水。 係啊，唔係咁佢真係去揾佢嘅。 哦，咪出嚟抽水咯，就係。 咁都你都可以話係嘅嚇。 佢揾佢直接去揾佢就更加係抽水啦。 係。 咁點啊？有冇抽乾啊？未？ 哦，咁未。不過阿蟻俠話。佢喺香港拍戲嗰陣時候，又要染金毛，然之後又要拍嗰啲動作場面，好辛苦 嚇。佢都唔記得佢兩個係邊個係嘛？你合嘛？ 我唔係佢記得啊嚇，因為辛苦啊嘛。佢話嗰啲咩跳出車啊，又着火啊嗰啲嘅，佢話如果係鬼佬嗰邊拍嘅話，一定會俾佢自己做。 我睇下邊個啦 ，Tom Cruise 自己做嘅。 係。 咁即係話佢話呢啲哦，咁即係話蟻俠入面嗰啲唔係佢自己做嘅 嚇，如果危險嗰啲應該唔係啦。 嗯， 唔係咁正常啊，次次我哋拍片佢嗰啲替身成日都同個片場好似孖公仔咁兩個一齊嘅，成日都 係咯。唔係佢哋而家開發咗啲咩嘛？機械人替身 哦，係一個迪士尼啊嗰啲 嚇，係咯。咪即係真係機械人嚟嘅喎，即係可能笠住個嘢可以即係幫你做嗰啲難度好高、打曬關頭嗰啲動作咯。我真係機人嚟㗎，唔係講笑，即係佢平時唔識行企企同佢傾偈嘅，都淨係做嗰個動作嘅啫。可能成個人定咗去咁打個關鬥咁嗰啲，係做一個動作嘅啫，係嗰啲咯，即係做個可能好危險嘅動作。你連替身龍鳳 受傷喎，因為 唔會嘅，你唔會揾嗰個做，因為真係會搭死嘅可能隨時。 或者可能真係好爛或者好危險嘅，咁你咪搵個機械人代囉。咁佢唔會掟爛個機械人嘅，咁佢都會接返住佢嘅，咁仲要用㗎嘛，咁即係但係意思可能佢抵受得到，你人應該抵受唔到㗎。 即係人可能跌死咗機械人，咁可能跌散啲嘢。 咁即 係 話呢，佢哋都寧願向呢個方向做呢，都唔用 CC 呀。即係你話喔、哦、有個人服咁飛就打個關鬥 CC, 算咪啦，咪算囉，係咪蜘蛛俠嗰啲咪算。唔係喎，佢哋一諗住連嗰啲都會係即係用個真實嘅嘢拍，不過佢又講個機械人啫。 咁佢到時就 有好係咯，盡量整翻之後再用 CG 執翻靚佢咧，即係好似即係好似之前黑寡婦，明明揸電單車嗰個男人再 key 翻佢樣對嘅啫，都係。 咁呢個已經唔係親身嘅啦，係咯。不過好過 CG, 好過直情係揾個 CG 公仔咯，係咯， 係咯， 係啦，咁咯，係咯，咁好，仲有冇其他？唔係講下嗰個 AI 嗰個公仔嗰個嘢啊，話未話今個月開始試用啊，嗰個叫咩？又話有個 AI 卡通嗰嘢可以自己整個卡通樣出嚟，即係代替自己講嘢嗰個啊，有冇見到？ 咁啊，叫做 VROID 啊， 啊，真唔知點讀啦，係一個串出嚟就 VROID 啦， 係直情可以自己畫個公仔出嚟嘅。 冇錯啦，呢、這個你可以自己整個公仔出嚟嘅。咁我就見佢整嗰啲係有 body 嘅。 係，同埋佢相對係易做啊，佢嗰啲嘢係即係你正常知點畫嘅話咧，你就唔會話好難先至畫出 來。你見佢啲頭髮咧，都係好似咁拉一個 curve 啦，個 curve 咁已經有一撇嘢一撇嘢，咁佢就可以整到個新嘅髮型出嚟。 你畫一條咁，然之後再拉咧，佢就會變咗一執咁樣噶啦。 咁佢可能呢佢嗰個基本型呢就喺度，但係可能你可以將佢改動㗎啦，我懷疑。即係個人型可能佢基本都係咁嘅啫，係咪你整個女仔整個咩。咁但係我就你可以將佢修改嘅，我諗就 係。咁你又人離不開係嗰個型嘅啫，係咪咁唔你除非你整嘅怪物。 你都係初 型 鎮片嘅啫，係咪係啦，你都初型鎮片嘅啫，係啦。嗯。你初型鎮片嘅第二個樣啦，係咪 嗯係啦係啦。 嗯。就係咁啦。咁呢個幾得意嘅，大家可以都試下玩下喎，一齊係啦。等我哋、嗯，我哋都整翻个公仔啊！等代我哋讲嘢可以啊。 系 咁另外坐单东京湾巨大生物目击啊！ 哇，嗰个真系喺日本都讲紧啊！呢单嘢真系好笑真系。系啊！啲人话系咪哥斯拉啊？咁系嘛？咁其实差唔多嘅啫，因为哥斯拉啊嘛，嗰只咁佢一嗰只叫咩？古斯拉啊？其实就系鲸鱼啊嘛。 系。 系咯，即系其实哥斯拉斯拉呢个字都系嚟呢个斯拉呢个字都系嚟自鲸鱼呢个字噶嘛，咁、 哦、 所以其实系啊，其实有关嘅，咁啊，咁但系只不过佢哋东京湾发现有条鲸鱼啫，咁但系佢就话咧好奇怪咯，佢话最初喺即系喺边啊 NHK 定边度啊，定日本电视台唔记得，即系最初嘅报道咧，最初嘅报道咧，佢真系就咁讲啊，真系吓亲啲人嘅，咁但系佢话另外有电视台同样报道，人哋就真系有影翻系。是即係只有條鯨魚，咁人哋就即係我以為咁。 本身係日本電視台就咁樣報嘅。 係啦，日本電視台報先嘅，話係啦，話東京灣出現巨大生物咁，話咩嚟咯，大佬？即係連日本人都嚇一嚇，係啦，咁啊唔係淨係我哋嘅 ，OK？ 咁呢單就即係當然即時香港呢邊啲人都即係貼咗啦，係咪？咁其實有片睇嘅喎，大家可以翻去群組啊，我貼埋嗰條新聞片俾大家睇。 咁而呢個朝日電視台就報得正常啲嘅就話有條鯨魚， 佢就冇咁講，冇講到好似有怪獸咁，係啦。咁啲人亦都貼埋咧，就話當時咧哥斯拉即係真哥斯拉咧，佢嗰條真係有一段 delete 先，即係冇得睇㗎你係。佢其實就係一個新聞節目嚟嘅喎。 哦。 係啊，我都貼埋㗎啦，紅色底㗎，你大家可以睇啊，同自己睇。 哦。 自己上翻群組睇，係係係。啦係啦，咁嗰個就真係哥斯拉嘅剪出嚟嘅，係即係冇㗎，戲院度剪走咗㗎 ，delete 先。系，咁真系有个新闻节目喺度讲过先，系揾出系咩嚟啊？好笑啊！咁大家揾下啦，好得意嘅一个，好奇怪嘅一个新闻啊！嗯， 系，跟住啊， 系， 跟住啊嚟翻大陆啊，有一只好特别嘅蓝啊！ 哦，呢个更加奇怪啦，系啦，咁既然要有怪兽啊，梗系要出现即系同佢打嘅嘢啦，咁系咩咧？咁哇，啲内地。因为我哋成日以为咧，宾夕凡尼亚州先叫做简称做咩咧？ 宾州啊，啲人叫 系啦。咁啊，呢个冇问题啊，咪先？咁你其他都系咁攞个头一个字系嘛，跟住加翻个州字啫，系咪？咁但系咦，原来唔系宾夕凡尼亚州，呢啲系内地嘅， 因為原來內地我真係唔知啊，有地方叫呢個名嘅咩？我真係唔知啊，係咯。咁exactly 係叫呢個名啦。咁全名係咩咧？呢只叫做全名喎有。 咁全名就叫做賓州號導彈護衛艦嘅。 係啦，咁啊簡稱。 賓州艦。 系啦，佢真系咁叫噶，內地真系咁叫得。咁啊，其實呢個就算連香港嘅新聞都咁叫噶，即係呢個唔係粗口嚟嘅，絕對係正式嘅名稱，係啦。 嗱，咁而呢個啊，到底賓州係喺邊度嘅咧？嚇，原來就喺呢個山東省嘅嚇，咁有個叫賓州市 嘅。哦，真係長知識啊！真係唔知啊，真係。 未聽過我。 真係唔知喎，真係咁嘅地方嘅。 係啊，係。 嗯，系啦，我哋一路認識嘅呢個都係美國嗰、那個，系啦，就唔知道原來內地都有。 系啦。 嗯，就咁啦。咁啊，冇乜特別嘅，只係佢個名稱比較特別啫。咁所以惹嚟又一個啦，即係一個話題啊，惹嚟香港啊。咁係咪呢一個係咪淨係得香港或者係廣東嘅朋友先至會笑嘅咧？ 我諗應該係啦。講廣東話嘅人啦、啊，至少。 係，即係國語就完全唔明白你笑乜啦，係咪？ 啊 會唔會咧？ 应该就系啦。 嗯，好，咁呢个人冇乜特别啊，即系只系一个， 都系个名字。 名个名字真系好奇怪，即系，唔系最奇怪系有人觉得有咩好笑啊嘛？呢个仲奇怪啊嘛。 系。 嗯，咁你改啲咁嘅名都唔好笑，就先唔知点解啦，先好笑啊，系嘛？即系。 系。咁啊，另外又翻到嚟香港啊，有一單槍擊案， 嗰單 犀利啊！ 係咪睇得啲 TVB 劇多咧？喂，開槍喎，竟然咩事啊？嗰單我都唔知詳情啊。係係咯， 都 係好咩嘅咧？ 都係增產問題啊，好似啊。 喂，咁增產都唔會開槍噶，唔會溏心風暴，第一集就肥低曬對監啊，唔使做噶咯喎，係咯。 係。咁啊。 唔係咁，之前啲集數我係睇唔到啊嘛。 係，之前啲集數睇唔到。係。係。咁啊！即系溏心風暴再加呢個咩啊？聯盟啊，同盟啊， 同盟啊，系啊， 系啊，開曬槍啊嘛，所以就話，咁到底咩事咧？點解會開槍嘅咧？因為其實香港我哋設定上就知道，即係其實槍唔易入手噶嘛，其實係，咁啊點會咧？一般即係連黑社會啊，都係揸刀多嘅啫，點會用槍㗎？咁樣係咯，做咩咧？今次僱用咗啲僱傭兵啊，點解會有槍咧？定揾咗力量多啊？ 佢只话自己系保安啫嘛， 吓保安咩意思啊？ 做保安嗰啲啊嘛， 保安都冇噶，你唔会攞到 保镖嗰啲啊嘛？佢话做 保 镖啊， 但你话嗰系女人嚟嘅， 系啊， 唔知道耍大刀喎，好似话佢平时都 咁犀利，即系女细娘嗰只， 差， 好似男人一样嘅应该， 哦咁劲，哦咁啊做咩？点咁但系都冇粮啊？咁做咩关咩事啊？咁增产点解又会？殺人嘅咧，咪增產咪增產咯， 好似係舅父嚟定咩啊？佢好似話係佢外婆間屋拎去 間祖屋 拎去賣嗰度，好似話佢哋，因為佢有擁有個即係佢個舅父好似係有個權， 哦， 即係行使嗰個權賣，即係嗰個點樣決定我間屋嘅， 即 係遺囑嗰啲嘢，好似唔知佢賣，佢又。可以話佢係即係個利益嗰個分配嗰有問題，好似話 係咁都唔會用槍殺人㗎。 嗯， 啊咁唔知喎，你睇下佢好暴躁喎，啲鄰居話佢好似話 係啊， 即係佢講到咧，好似就同佢阿媽，即係等佢阿媽瓜咗，咁然之後咧嗰、那個阿叔咧先至係去分嗰啲家產咁樣，咁總之咧就搞到佢個阿媽就好似乜都冇得分咁樣，咁佢又冇得分咁。 嗯。哦，即係嗰件事就冇乜特別嘅啫，都係一般嘅財產即係分配啦。咁只不過佢就，哦，即係唔係中間有啲咩黑社會啊，或者啲咩再嚴重啲嘅嘢 啊？咁有冇其他就唔知啦嚇。 嗯， 咁暫時睇到就依咁啊，佢啊射殺咗兩個人嘅 嚇。哦，點解咧？另一個係咩咧？司機 一個就舅父，一個就大姨嚇、啊。另外就仲有個二舅父就嚴重受傷嚇。 咁、哦、樣。 仲、啊、有個細姨都射親手。 哦，即係成家人喺架車度嘅。 四个人吓，咁、唔知喺喺车定喺边度啦。 哦，唔系车嚟嘅， 想讲数定咩咁，跟住突然间开拎枪出嚟射啦。 咁样，都睇得戏多啊，应该 啊。咁啊， 唔知啊，咁样 吓，话佢支枪可能系喺菲律宾嗰度买入嘅。 哦，咁买又唔即系，如果你真系要买又冇话唔得嘅，系咯。不过就真系少啲啦，即系呢啲真系讲真，真系连社团生执都未去到用枪啦，一般 系咯，未必开到枪。 系啦，即系出量刀出刀又有，枪少啲啦，香港真系。 嗯。 咪呢单都几奇特啊，都系咯，都好都精彩过啲戏同啲电视剧吓，所以但系即系又话又唔使睇戏啦，系啦，啲新闻精彩啲。诶，使唔使唔使将拍成电影啊？将呢个 睇下响点样喺度买支枪，快运翻嚟香港之后再点样生产嘅。 可能佢整粒零件买噶，做条弹弓啊咁样，跟住翻嚟拆。 佢就买咗喺度拆散，慢慢寄翻嚟嘅。 系咯，咪咯，唔系啊，唔出奇啊，真系会嘅。 系。 咪香港直情系有人咁样咁啊，但系佢就唔系，佢唔系做乜嘅，佢系储嘅啫，即系佢真系攞嚟当系一种收藏咁咯。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佢系有砌起噶，佢真系有砌起噶。咁但我就唔知啦，咁其实咁样算唔算係非法藏有呢条武器啊，如果唔 成咗就係啦，应该如果集齐啦。 係 如果你哋有啲 pass 根本唔成嘅话就应该唔係你，但如果你冚得返出嚟成个你持有晒，应该就係、是。 有一粒螺丝未拧落去係咪，唔知啦，算唔算啦，即点样先算係完成啦，想留一个螺丝都未完成㗎，係咪， 唔知啦。 唔知个尺度喺边度啦，係咪。咁啊，都少聽啊，呢單比較特別啲。咁不過如果你話佢係咩，佢可能只有槍牌嘅，佢保鏢定咩噶嘛？你話係咪？ 喂，佢話自己係啊，但係佢冇，即係佢講話自己係 嘅。咁香港係有人有槍牌噶嘛？唔知成日係咯，係咯係咯。咁不過有槍牌都唔可以攞啲槍出緊亮槍咯。 唔得 㗎，唔得。係啊，唔得㗎，係啊係啊。所以咪就係 anyway 都係有問題㗎啦，係咯，係咯。好，咁呢个比较奇特啲啊，好电影感嘅一个新闻啊。好，仲有 冇？嗯，新闻差唔多啊，我呢边都 差唔多啊。即系其实可能迟啲有人攞支枪出去做蝙蝠侠啊。 吓，咁样。 即系夜晚咗出嚟做咩话？咩啊 ？Bruce Lee 嗰套叫咩啊？ 吓？咩虎胆追击？ 虎胆追击系啊系啊系啊，可能咁样啊，系咯，嗯。即都唔好话唔可能啊！即原来都会嘅吓，即以前我哋睇啲西片先有啲咁嘅嘢啊，原来都未必嘅，但原来香港都有可能发生嘅，系啦，嗯，好，咁网络有冇其他？ 我冇啦， 冇啦，好嘅，好嘅，好啦，咁啊，仲有吹下咧，要吹啊，仲有好多奇怪新闻，好，好啦，咁有咩戏啊嚟紧啊，可以期待下噶吓？ 咁啊，当然系艺侠啦。 礼盒啦，但下星期未做喎，系咪 啊？ 做咩？ 诶， 唔系，下星期好似系咯，系嘛？下星期已经系礼盒咯，系喎，系喎。 礼拜三有 礼盒 睇啦， 我礼拜三已经有啦，提早啲好。咁礼盒下星期 OK， 好。 我今次冇提前成个礼拜喎，北美都系同一个礼拜喎。 我同一礼拜嘅啫，哦，即系就系早一日咁啦，当嘅。好， 系啊。 咁啊，礼盒仲有咩？下礼拜咁礼盒未必讲到成集嘅，都唔知。是不是真的好看，是不是，即是看就看的，是 吧， 嗯。 不过下个礼拜又没什么其他东西喎，好像。 哦。我没有其他东西了，即是避晒了。即都是艺合了。好的。那艺合之后呢，你有没有些东西要大家期待，即是七月内有没有其他东西要看， 超人特工队二。 超人特工队二。超人特工队二和什么 ?Rock 那套是。 高空浩劫。 那套叫什么，高空浩劫，是吧，那套几时呢， 那套就做一个礼拜就12号。 12号。 是啦。 我即是再下个礼拜已经是啦。OK。好的。好咁就 OK 啦，咁即是嚟緊都有几套嘢可以睇下。咁啊 ,Rock 都会过嚟㗎嘛，成日话。係啦，可能下个礼拜又会嚟埋啦，係啦。嗯。咁睇下到时佢又搵边个去招呼佢先，係啦。即是矮盒都系少爷尖㗎喎，咁啊 ,Rock 会唔会冇人招呼佢呀，系咯，即系佢哋可能唔觉得佢好大声喎，会唔会咧？我唔知啊，定系其实佢好大声，其实佢大声过矮盒咧，应该。 咁应该大声过矮盒 嘅。因为上次嗰套咩咩咩咩话，嗰套叫咩啊？ 咩啊 ？Jumanji 啊 ，Jumanji 叫咩？香港叫做？ 逃出魔幻记。 頭先《魔幻紀》其實香港都唔錯嘅喎。係咯，咁以往阿 Rock 做啲戲香港都唔差，咁最近應該阿 Rock 一定嘅知名度㗎，係咪？嗯，咁好啦，到時睇下又邊個去招呼啦，係咯。嗯，算唔算係一個大星咧？今次要真係要睇下，睇下嚟香港個聲勢如何啦。睇下有冇 Dodo 姐啊，定邊個啦？係啦。佢有冇搞個啲活動先？問題係，好似暫時又未聽到。 暫時未過。 係，因為 可以。都是見面嗰啲嘢，好似好似係 MCL 唔知道，我見到佢個網嗰度 咁啫， 搞都係 可能喺戲院嗰度上一張， 我唔知喺邊度啊，咁佢係啊係啊， 即係唔會去天際一百嗰度叫佢爬一爬係嘛？即係真係去個比較接近啲嘅地方，天際一百咁，叫佢擒出出邊，唔會係嘛？ 唔會啊！ 我覺得咁呢套戲應該喺天際一百度搞記者會先 match 㗎啦。 咁樣， 你唔覺得嘅咩？ 嚇、啊，係 先襯得翻㗎嘛，係咯。咁如果淨係走去戲院度，咁啊好似廢咗啲喎，係咯。嗯， 唔知啊， 即係唔會有啲大型啲嘅，啊咁就好可惜啊，真係係咯，係咯。啊咁你唔好睇咗阿 Rock 喎，呢啲第時都可能好緊要嘅，即係係咯，大星嚟喎，大佬係咯。嗯，好啊，好，咁睇下点招呼佢啊，到时大家好。好啊，草帽， 冲梦咯， 冲梦 天使， 几时？ 都系十九号啊，有啊。 哦，佢香港咧就咁叫冲梦噶， 冲梦战斗天使咯。 哦，到时睇下佢哋点样读呢个字啊。 哦 ，OK， 吓唔知啊，真 系。 系咯，你只系出街，你讲冲梦啫，佢识唔识同你画飞啊？ 应该都识嘅， 系，跟住同职业特工队叛逆之谜咯， 一家都系今个月噶， 系啊，全部 都咁好多戏喎 ，OK 喎，咁冇啊，好多啊，一个礼拜多嘅一套啦，如果系咁，系咯， 系， 嗯，好，咁今个礼拜吓睇咗呢个咩先，睇盒先，好冇？ 嗯， 系啦，好， 系啊， 咁下礼拜睇下除咗盒仲有咩啦，就反而就其他就未有住，睇下有咩，实有嘅，实有啲嘢讲下嘅，好啦，咁冇啦，系嘛， 差唔多。 好啦，咁啊，大家記得去啊呢個 catsquare.com 啊，聽下我哋啊，係啦，咁同埋呢個reg 先，同埋花生台聽我哋啊，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